念瓦河边凛冽的风和孤独的女孩纳斯金卡，夜幕下无休止的充满希望的等待。是啊，弹盒子一去不复返，连信也没有，他把老藤爷俩给彻底扔了，自己当资本家小姐去了。我们都替老唐不平，替梅妈的梨难过。秋天的时候，妈建议老唐再娶一个，说苏慧的妈就很合适，长期单身一人，身边只有一个懂事的苏慧，她本人脾气好，心肠好，模样好，人缘好，跟老唐很般配。我们也都盼着苏慧妈嫁给老唐，这样福三馆的唐家就有了做饭的，梨呢也不至于每天坐在台阶上啃萨其马等他爸爸。可是老唐没答应，他说梨的母亲还在，他不能停妻再娶，他娶和子两人是在神社里宣过誓，跟神打过招呼的，不能轻易反悔。爸嫌妈多事，说唐先生留学东洋，是帝国大学毕业，哪能看得上给街道工厂锁扣眼的苏慧妈呀。妈说他在帝国毕业也得过日子不是啊。梨抓着他爸爸的手一窜一跳，很高兴地往家走。老唐边走边问梨晚上想吃什么，梨说吃薄托。我们仨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薄托是什么东西，那大概是日本饭。看着老唐的背影，小四儿说他有办法了，说我们可以找些东西跟老唐换钱，打小鼓的老唐手里应该有钱。大方说这主意不错，他小时候的一条裙子可以跟老唐换，反正也是小的，还有他家的罩里铜的应该也值不少钱。小四儿说大方，你以为老唐是收破烂的孙婆子吗？我看啊，我奶奶的烟袋锅子盛那个嘴儿是翡翠的。大方说你奶奶要抽烟怎么办呢？小四儿说让她满世界去找呗，老太太记性差，见天找东西，每天啊就在找东西中过日子。我让他们都别张罗了，这件事儿交给我来办。大方说得快啊，要不然冰上芭蕾就演过去了。我说那是当然。回家让妈也给我做薄托，妈不知薄托是什么饭呢。爸说给丫儿啊做锅炝锅片汤。哦，感情薄托就是日本片汤。爸说日本山梨县的美食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扶桑馆》，演播田洪涛。 老三娶妻搬出另过，爸去上班，老七钻在后院自己的屋里画画，妈呢在忙她自己的事情。偌大四合院进进出出只有我一个人，白天在这个家里我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我堂而皇之的进了爸的书房，还记得老唐卖给爸两本江户之类的破书，卷边少页的，要了6块钱。我爸爸的书卖给他，也应该给不少。书房里的书成千累万， 神不知鬼不觉地抽一本，哼，谁要知道才怪呢。黄猫蹲在南窗台上盯着我使劲看，我才觉得这只猫是这么的诡异讨厌，朝它一跺脚，滚。黄猫喵了一声，伸了个懒腰，掉了个屁股，又卧下了。窗台上的太阳正好，我蹲下来，在书架底层右手最后边掏出一本沾满灰尘的旧书，想必这是爸不常用的。爸的书太多了，书架的内里横着躺一排书，外面再竖着站立一排，里边横着的多是极少翻动的，抽出一本不显山不漏水，爸发现不了，妈更发现不了。手里的旧书已发黄，线状软塌塌的，几乎要散架的模样。书皮上有二如亭几个字，翻了几页根本看不懂，也没有图画，不敢再翻，怕书碎了。这样的书卖出去最好，就像老三那件破线衣似的，值不得留恋。把书揣进怀里，掀开竹帘走出北屋，看见妈正在廊下拿着我使剩下的铅笔头，一笔一画的描扫盲课本上的字儿。妈是个大文盲，没上过一天学，街道上成立了扫盲班，妈参加了，每天晚上去学俩钟头，比我认真。妈见了我说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，我还以为你在学校呢。我说，老师请假了。妈问，老师为什么请假？我说，病了呗。妈说，老师病了，可你们没病啊。我说，可也是呢，学校让我们回家自己看书。哦，妈哦了一声，再没多想，都是瞎话。溜进扶桑馆，老唐还没有出门，他的傻儿子黎今天发烧，正在榻榻米上躺着。见我进来，黎高兴的手脚乱动，像只底儿朝天的大蟑螂。黎的头顶上就挂着那块扶桑馆的匾，认真看了半天，真看不出那字儿有什么好。我的大字课上写的毛笔字，回回儿能得好几个红圈，有时候还被贴到教室后头展览。那些课堂练习哪张都比这个写得好。唐家的火炉上坐着砂锅，里面沸腾着满满一锅中药，不知是老唐自己喝的还是给梨喝的。屋里东西有些凌乱，梨的袜子扔在窗台上，枕边散落着啃得乱七八糟的米花球，锅里残留着一些面目不清的东西，大概就是日本山里有名的薄托了。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家缺少女人的操持，缺少母亲的细腻，由此更感到了唐和子的可恶，把男人和孩子扔在中国自己跑了，一个极不负责任的妈妈。老唐光着脚站在榻榻米上，对我的造访感到突兀。我从怀里掏出那本二如亭，问老唐收不收这个。老唐把书轻轻翻了翻说，这应该是一套。我后悔没有再仔细翻找，便顺口说，我们家就这一本， 是我妈家绣花线的，梳烂了，嫌搁线笸箩里碍事儿。我的瞎话来路之快，连我自己也吃惊。老唐一边翻书一边说：“是吗？”我说：“嗯呐。”老唐把书搁在桌上，搁在那锅宝贝儿薄托的旁边，问我：“卖书，四爷知道？”我坦白说：“我爸不知道，这样的破书，他有的是，不在乎。”老唐点了点头，呃了一声，停了一会儿问我：“你要卖多少？”我说：“你看着给啊，多少是个意思就行。”我估摸着卖给收破烂的孙婆子，她连一盒洋火也不会换给我，所以啊，我来找你。老唐笑笑说：“你算计着我给的比一盒洋火多。”我说：“你有文化，懂书，自然不会亏了我。”老唐说：“四爷才懂书，他在日本学的是古典文化学科，搞的是版本学，我是外行。”在老唐思索的间隙，我觉得得对梨说点什么，来点缓冲。我问梨想不想妈妈，梨手脚停止了舞动，指着墙上的扶桑管说：“妈妈。”我问：“你妈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梨说：“明天。”一本破书，老唐给了我5块钱。5块钱够我们看十几场电影的，赚大发了。当时我们几个都非常激动。小四说：“老唐跟你爸爸是朋友，他不好意思给少了，否则会显得不够交情。”大方说：“这事儿你爸要知道了怎么办啊？”我想起了那个积满尘土的书架，说：“我爸永远不会知道。”从老唐那儿找到了来钱的办法，与我如同开了一条宽阔的财路。家里小小不言的物件真被我偷偷倒腾出去不少。爸的书柜里摆着7个小桃仁，花里胡哨，各作姿态，热热闹闹站成一排，挑一个拿出去卖了，爸不会知道，他不会天天来数数。卖哪个呢？下手的时候还真让我为难。7个小人里只一个女的，身抱琵琶，美艳惊人，这个太显眼，不能动。背着大口袋，弥勒佛一样的胖子，在小人队里也很突出，也不能动。白胡子白眉毛的老寿星是里边爷爷辈的长者，把爷爷卖了不合适。金盔金甲手持宝塔的武将长相凶恶，单独去卖可能卖不上价。挑来挑去，于是一个戴黑帽子的做了牺牲，拿到老唐那儿换了1块钱。后来金盔金甲也过去作伴了，7个人变成了5个，从原来的挤挤挨挨变得舒展宽敞，很有距离感，各自的艺术魅力得到了充分展示。没多久，老七的石头印章，书桌上的小摆件，老三扔在家里驯鹰的皮套子，狗玛丽脖子上的小银铃，死了的大姐票戏用的头面，统统 进了扶桑馆。我拿东西绝对是有挑选，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妈妈的东西我基本不动，妈是个仔细人，你动她一根针她也知道。把她的东西挪个地方她都会跟你计较。相反呢，爸和老七却是稀里糊涂。老七的石头印章一大盒子，画完了画该用章了也就那么几块，大部分章子都是闲置，少一块他察觉不出。书桌上的摆件，有只竹子编的小鸭子，是他的女朋友柳四咪送他的。俩人分手七八年了，柳四咪早嫁了别人，他留着这个摆件那是徒自伤情啊，不如送到老唐那儿去，也让他断了念想。我们家后院有个小堆房，里面破烂多的令人眼花缭乱，老祖母留下的花盆底的绣花鞋，老祖官帽上的顶戴花铃，跟人私奔了的二姐扔下的一套套的衣裳，早夭的老六留下的一堆玩意儿，破桌子烂板凳，旧隔扇花屏风，蛛网尘封无人翻动，成为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。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，苏联电影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欲望，而改为看戏了。看戏比看电影过瘾啊，戏有日场和夜场，不敢看夜场，只能看白天的，白天名角少，价钱便宜。最常去的是元恩寺的人民剧院、潭口的群众剧院和广和剧院，东单的实验话剧院和灯市口的北京人艺也是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我已经是中学生了，在西城读书，学校古色古香，在故宫西华门和中南海西苑之间，据说是太监李莲英的宅邸。李莲英就住在宫门外头，跟皇上太后都近，随叫随到。李莲英离皇宫近了，我可是离家远了。从东城到西城，过北新桥，穿地安门，我得倒两回车。买月票是必须的，这也是我挑选中学的心计。月票是好东西，有月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，逃出了妈的掌控，如同给幸福生活插上了驰骋的翅膀，把我舒坦的只想大声喊幸福啊幸福。我到哪儿去已经不需要小四儿和大方陪伴了，那两个人早已经成了我的累赘。用历史老师的话总结是伟大不掉。汉朝政治的重要问题，我不能像汉景帝似的任着诸侯王拖累，那两个大尾巴当断则断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